西班牙巴塞罗那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宣告成立，朝鲜友好协会书记塞瓦斯蒂安·冈萨雷斯被选为小组负责人。